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闹钟一片空洞，我来不及接受。面对你，我该痛苦泪流。是祝你一路顺风。等多久就等多久，你该牵我紧握的手。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从左到右，从西到东，最初的感动，自由的回忆成空，还没完成的梦，就连东西都被没收。吸一口气，喝一杯酒，再吹吹风，让感觉停留几分钟，让我试试承受，能不能承受那份沉重。站在生命月台无常的闸口，我还不够承受，没有足够的宽容。挥挥手，最后一次回首，从今后要忘了伤口。等多久就等多久，你该牵我紧握手。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从左到右，从西到东，最初的感动，所有的回忆成空，还没完成的梦，就连叹息都被没收。吸一口气，喝一杯酒，再吹吹风，

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

我也无法。 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开启量，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护，寂寞也不怕。 你们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开启量，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也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好，今天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 环保部消息，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的影响，多数城市 PM2.5 浓度快速上升，62个城市报表，沪宁杭等禁放限放的城市除夕夜 PM2.5 的浓度未明显上升。和信息化部门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2月1日起已经开始施行。通知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订立了入网协议时，应要求用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进行查验。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近日正式施行，明确规定食品检验机构可以采用食品的补充检验方法对涉案食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银行局绿色航站楼标准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旨在强化对航站楼绿色规划设计运行的引导和控制。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湖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猴王随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套汽车行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了感觉，慢慢

无法弥补，直到我右边的耳朵有些事放掉，有你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尝你给的好，狠狠吃个饱，热情又祷告，快乐在不知发烧，将爱打上石膏，尽情创造。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更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坚定不移，而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